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这首歌曲的创作名单当中可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啊，比如说造型大师许环良亲自作曲制作，林俊杰的御用作词人，说话别大喘气儿哈，林俊杰的御用作词人，林一凤来垮刀作词，另外还有 MV 的大师哈，周格他来指导这首歌曲的 MV。期待更加精彩的未来由此开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值得人寻味哈，可以好好把歌词翻出来看一看，这个韵押的，这个词说的真的是特别到位，一下说到心坎里了。好了，北京时间9:05啊，欢迎刚落北京时间9:06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好了，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你懂的。一种方式是官微这边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家族群当中赶快来发位置，待会儿我要发红包喽。好了，想加入家族群来抢红包，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甩到我们的官微，刚才说过的，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那听听呢换新的界面了啊，焕然一新哈。想到我们想找到新的聊天室，大家可能要一个全新的路径了。哎，昨天已经说过了，有人在听听聊天室里的截图帮助大家怎么找到新的这个路径，那么就是在推荐这栏当中，不是圆圈的聊天室了，而是聊天室这三个字，找到这三个字，然后在更多里面找到汽车音乐会，或者直接在聊天室下面就可以看到汽车音乐会，下载听听 FM， 享受一下全新的界面，然后呢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星期二限二，后面那个加五，2+7，2+5=7，限号2和7。近期呢，受降雨的影响，路面的事故故障车明显增多，对于早晚高峰呢，主要道路的通行也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环路啊、高速公路主干道的影响呢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广大市民，驾车出行前要查看车辆的情况，雨天驾车控制好车速，适当的增加和前车的距离，观察好周边车辆的行驶情况，一定要小心驾驶。话说昨天晚上那场雨啊，应该是6点多开始下的，哦，真大，真的跟前天夜里下的那场雨是一样的，就是一直在闪闪闪。我说这闪闪闪怎么特别像咱家那灯泡啊？然后马上快坏了又没坏，一直在闪的那种感觉呀。然后又听到雷的轰鸣声，就看到天空一直在闪闪闪，然后那个雨那个大，特别是雨来之前你就看见明显的乌云压顶啊，然后呢这个雨就来了，然后就一直在闪闪闪，反正这个特别像恐怖片儿当中的这种场景哈。所以呢最近这种雨可能说来就来了哈，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各种防范哈，各种措施。另外就是这样的雨天哈，咱家这车如果经常放在户外的话，要做一些检查了。做什么检查呢？待会儿再来告诉你。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可能这个夏天要渐行渐远了，怀念夏天的一切吗？其中有没有冰淇淋？就来分享黄子韬的冰淇淋。 想呼吸新鲜空气，和喜欢的人一起，那么去哪里都可以，别问我什么问题，想做什么都依你，我要享受这种甜蜜，享受这 Come on come on， 别乱跑到我身边来，在我的视线里面才有安全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以相信竟然还是很甜。Ice cream ice cream，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心的吃着我的 ice cream， 那些烦恼都离我。 带几个手机，一定会自动关机。我要享受这种甜蜜， 享受这。 Come on, come on， 别乱跑到我身边来，在我的视线里面才有安全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影响心情，依然还是很甜。Ice cream, ice cream,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心的吃着我的 ice cream， 那些烦恼都离我而去了。 老友，哎呦，我的手机总是不停的响起。原来你交了朋友，一起聚会，然后在家里开 party。每次当你喝醉，我头好大都是我陪回家，逼着你不讲的话，然后转身继续睡。最喜欢静静的看着你的 smiley face， 在你的世界里，我会一直做你的 ace。Every day 重组需要你陪 ，Of course, babe, I will stay yo。 黄子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音乐的创作当中，丰富的音乐作品，充满的感情，展示了他在音乐创作领域的多样性。在音乐当中呢，感受到自由，释放情感，将生活的细致观察融入在音乐当中来表达，分享这份温暖的力量。冰淇淋曲调轻快而又俏皮， pop 风的乐调和 blues 间奏烘托出了爱的气息，就像是夏天仍在口中的冰激凌，有着满满的多巴胺的快乐。好了，北京时间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下山的花瓣还搭在你家，你眉间如画，我浪迹天涯，为我泡杯花茶，和你有些不搭，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你腼腆一笑竟如此融洽，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你微微一笑蝴蝶为你倾倒，凝眸几秒渐渐变光滑，一股好酒

同时给我们带来不同曲风、不同惊喜的胡彦斌带来的这首《宝藏男友》。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要点名了啊，看看谁已经找到新家了，找对地址了，白纸半张抢到沙发，哎，不是板凳啦，就是沙发给你坐了，稳稳的坐着吧。还有面朝大海，仰望星空，好久不见，小小小的小你好，欢乐咖啡时光，心里话 ，Y 奋斗者5434，还有Maro 是吗？他说。婷婷，你还卖上关子了，真调皮，不要淘气哈。对，卖关子啊，关于这样的天气，咱家爱车怎么保养，待会儿回来再来告诉你。还有自由行8778来了，1840，斯坦福桥的味道，娜娜姐，谢谢给我们分享路径哈、啊，怎么找到听听聊天室的新家呢？来下载听听 FM， 赶快来寻宝吧，来和我互动，也欢迎来点赞哦，赶快点赞点赞。汽车音乐会需要你的助力，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做任务，让自己被更多人关注到吧。特别提醒哈，3级以上的用户才可以拥有发图片的资格哟。如果想让我尽快的看到你的信息，记得赶紧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谁说夏天不能吃火锅？酣畅淋漓也是够潇洒。就像冬天喝水要加冰，看着不搭，那也百转千回。Stop。让我停下来 ，Sorry， 就像听汽车音乐会一样，根本停不下来，好吗？汽车音乐会夏季专属态度，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好了，接下来带出电视剧《你是我的命中注定》的插曲，《哎呀爱》，哎，我是真的爱你们的电视剧，昨天是大结局最后一集了哈，弄得我这两天还挺空虚的，在追新剧吧。好了，一场意外相遇造就一段命中注定的爱情，哎呀爱， 来造句属于我和你，心偏爱专属引力，心跳加速秒回对你感觉，关于你声音从不缺席，用爱的逻辑只有我和你，心偏爱收藏唯一，加一点浪漫气息，梦太急，特别的关心是你，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用爱的逻辑只有我和你，心偏爱收藏唯一，加一点浪漫气息，梦太急，特别的关心是你，哎呀呀，爱得很乐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哦，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

幸福悄悄来了，朱丽叶罗密欧，这是我想要的。呜，别把我要求太多，只不过想你疼我，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唯唯又诺诺，或许对其他女孩总是想太多。如果我哭了咧咧又突然的冒情绪，懂得让我轻松把我爱摸摸，爱上我必须一直有你全负责。你知道我不再做什么家务活，我要你全力不休没抱怨的照顾我，无聊不做徐默默就是我要做不可。情歌唱太多会觉得腻腻的，可是每次演出总是雨蒙蒙，只要有你在台上就不寂寞。我偶尔有点错，傲娇还耍性格，把我要求太多，只不过想你疼我，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唯唯又诺诺，不许对其他女孩偷偷想太多。如果我哭了累了又突然的冒情绪，懂得让我轻松把我爱摸摸，爱上我必须一直有你全负责。你知道我不太懂什么家务活，我要你全力无休没抱怨的照顾我，无聊不做徐默默就是我要的那个。 全新的许氏风格，直辖市的唱功唱出了许某某独特的魅力，也彰显了不一样的自我哈。许佳慧带来这首许某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的歌曲。许佳慧也用她的音乐缔造了属于自己的王国。这首许某某由她本人来亲自操刀作词了，也是力求全方位的将自己呈现在每一位听众的耳边。和声部分的汪洋，汪洋就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呢，还有混音师段晓林的加盟，让这首歌曲变得独具特色，特别有魅力啊。好了，北京时间9:3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呢？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ney 好热闹的一首歌，现在43岁的孙燕姿依然在乐坛拥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了。还记得2005年这首 Honey Honey 吗？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 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和你和你，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陪你。和你和你，你是否想亲亲？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孙燕姿 Honey Honey。 听到歌曲看到你们发位置啊，哎呀，心情很好啊，心花怒放。好了，问候一下刚刚发位置在朝阳的霍婷婷，还有在丰台的福良，在海淀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还有在怀柔的十一，和同样在丰台的小呆周，你们好。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杰《三生三世》，张杰大多数歌曲都是带有强烈中国风的作品，比如之前的《剑心》，但是和《剑心》相比，这首《三生三世》的叙述更显温柔的爆发力，平静之后却是波涛汹涌。三生三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有请张杰。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解剖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爱在天地中流转，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琴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哪怕海角天涯。 身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手牢牢不放，爱念念不忘，人生何须多辉煌。浮华的终成空，执着的都随风，情路何须多跌宕。要遇多少风浪，心不再摇晃，一起细数着过往。陪你等风停了雾散了，雨住了雪化了，再见却没月光，还有我在你身旁。 是不是又想起了电视剧当中的场景？三生三世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歌，由戴月东弹弦作曲，张杰演唱。大家一直认为张杰在处理这些古风音乐的时候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刘力扬的这首 Set You Free， 释放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个性，也是一种信仰。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有请刘力扬带来这首 Set You Free。 Set You Free。 Would you travel the world with me? We can fly across the seven seas to finally find an inner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There's no time for arguing. Take your shirt off and dance with me until we find an inner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刘力扬在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后呢，就明确了电子音乐的方向，由他亲自参与作词作曲，也集音乐策划、编曲、制作以及监制于一身的他，凭借这首 Set You Free 再战乐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海心呼吸爱，这首歌让我们见到一个大气恢宏的爱的场景，从失败的孤独的荒野当中逃离，与爱同命运共呼吸，坚强的和爱人携手飞翔吧，最后共同抓住快乐的天堂。啊，深吸一口气，呼吸的都是爱。 多少次总在定格瞬间，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我看见挥舞的翅膀 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金海心《呼吸爱》。Are you ready? 好了，接下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许佳慧，许某某。 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微微拥抱。 第十九位，孙燕姿，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陪你。 第十八位，张杰， 三生三世。 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 第十七位，刘力扬 Set You Free。 To travel the world with me, we can fly across the seven seas。 第十六位，金海心呼吸爱。 呼吸能和你一起随风飞翔。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本周杰伦的《麦芽糖》，2006年11月，方文山作词，洪静瑶编曲，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这首《麦芽糖》。其实这首歌呢是先有歌名，然后才出的歌词哈，命题作文。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前面不是有人说我卖关子吗？哎，这个季节汽车怎么保养呢？待会儿我们就来揭晓答案了，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经验啊。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来了吗？还有家族群当中，准备好收红包了吗？还有官微这边，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你来刷存在感了吗？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

果你承认自己是时尚人士，那么这首歌曲无论你透过什么样的途径，你都会听到过的，都不会感到陌生。来自韩国的女子组合 BLACKPINK 带来这首 How You Like That。 歌词呢有英语和韩语两个语种哈。2020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在各个音乐平台公开了他们的音源，8月份就拿下了第37届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夏日歌曲大奖。恐怕在很多的什么什么音呢里面你会听到这样的歌曲哈。对，原唱是他们，也有很多翻唱的版本嘛，很好玩，也挺有意思的一首作品，现在的时尚潮流哈。好了，汽车保养项目有哪些是必须的你知道吗？北京时间10:04:39，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腾斌就和你共同来分享这个话题。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买车是一件大事哈，买车难，但是养车更难，估计也是很多车主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汽车保养是关键的一点，面对 4S 店或者汽修店对于车辆众多的保养项目，车主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取舍，先后是怎样的，因为很多保养是可以往后延期的。好了，下面就来看看汽车哪些基础保养是必须的，按照重要性我们来分类哈。首先是机油，第二呢是机油的滤芯，第三呢是汽油滤芯，第四是空调滤芯，第五是防冻剂，第六是制动液，第七呢是转向动力油，第八项汽油滤清器，第九项火花塞，第十项变速箱油，第十一项是刹车片，第十二项是电池，第十三项轮胎。以上就是汽车保养当中常见的项目，1到13是按照保养的重要程度分类的，前面几项比较重要，比如说汽油啊、机滤啊、空滤等等，那其余的可以按照车辆使用的情况还有车辆的性能更换或者保养。其实啊，总而言之，车辆保养没有必须，但是应当重视。好吧，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变成一片空白。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新城市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眼睛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万种欢喜，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依你，所有微微点点脸脸也依你，笑得温柔大的人心都 插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爱情奇幻剧循环初恋，对，刚刚我们听到就是其中的一首插曲，来自金文岐的依你，依呢是依赖的依哈。他从小学习钢琴和手风琴，之后呢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学生时期呢就成为了音乐杂志的特邀撰稿人，也撰写了很多期的音乐专栏。毕业之后呢继续尝试流行音乐的创作，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寄出的 demo 呢被制作人相中了哈，从而开始自己的音乐制作人之路。科班出身的他呢不乏音乐高品质贡献给华语流行乐坛，刚刚这首呢并同时也是自己创作同时也是自己演唱的依你，金文岐。好了，北京时间10:20: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하는 맘 말해도 말해도 늘 모자라는 한마디 사랑해 널 사랑해 oh, oh, oh. 사랑해 사랑해 아무리 마르게 해도 조용히 입에서 새어나오는 그 말 수천 번 수백 번 아무리 아끼려 해도 도무지 참을 수 없는 내게 전할 말 널 사랑해 늦은 부르리라도 널 사랑해 이 세상이 끝나도 널 잃고 싶지 않아 지고 싶지 않아 죽이려 해도 난 있어 쉽게 하는 사람 娇息和舒息，很喜欢这首歌曲，把自己的心情一下都扬起来了。这样的好天气，当然要选择这样的音乐了。如果行驶在路途当中，配上这样的音乐，哦，周遭的风景都变得好灵动，是不是？好了，刚刚这首歌曲也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否则的话会有很多遗憾。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如果错过了就不好了。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源自于电影《卡桑布兰卡》哦。当年呢，正是一部非常有名的情侣电影，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呢，也是唱进很多人的心里哈。当时是风靡全球，也成为最浪漫的爱情歌曲。虽然几个世纪都过去了哈，但是这首歌曲再度出现，是不是又重新燃起我们心中曾经的浪漫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音乐，用力表达。 Holding hands in the battle fans in Rick's car.

这首歌和前面那首歌曲给你营造了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感觉啊。前面那首卡萨布兰卡，一首老歌，卡萨布兰卡让我想象开着一辆敞篷车，然后我半个身子都已经伸到这个车的外面去了，从顶棚已经探出去了，然后张开双手，然后仰头看向蓝天，然后车就不要车速太快啊，大概也就是五六十迈吧，这样更拉风啊，让别人更清楚看到我呢愉悦的表情啊，愉悦的表情，还有被风吹起的头发秀发，哎呀然后刚刚这首魏晨的旅程让我想起应当是在车厢当中，然后呢把这个车速开快一点，八十或者一百，然后看着旁边的风景沙沙沙沙沙随风而去哈。好了，不同的音乐给我们营造了不同的场景，但是都是想象哈。今天的收工歌，哈小马带我往前走，继续前行了，就在音乐当中。好了，要跟你暂别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哟，也欢迎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继续跟着音乐向前走吧，带我往前走，明天见。 我们两个面对面，你的嘴唇吻着我的眼，多么美好的画面，其他人看不见，我们站成一条线，我的头靠在你的左肩，公车还没有来到就消磨着时间，后做我的嘴巴，所有想法你来讲，人群中不害怕，你抱着红色吉他，我说小男孩终于长大，留着长长的头发是我的艺术家，手牵手你带我一直走，看远方说一定要厮守， 我决定